礼拜二晚，玉敏会客室，名士风流苏更哲。 食草界咧就話博士你要解釋一下，因為有個人又講咗句説話，係嘛？咁所以咧，我哋又即係啲人話叫你支拿，又好似話侮辱你啦，係咪？咁咪叫咗就食草國啊？咁啊，食草國係點樣嚟嘅咧？ 佢犀利啊嘛！我哋中國頂得住㗎，食草一兩年都冇問題 㗎。係啊，咁樣 嚟。咁我哋好佩服佢。 所以咪就話呢啲係來自食草國嘅人。 在根嚟嚟啊！ 係啊，在根嚟嚟啊！ 名士風流蘇更哲，禮拜二晚十點 ，myradio.hk 鬱敏會客室，千祈唔好錯過啊！ 好啦，今日嚟翻又下一集咧，我哋就講呢個東王嘅分析啦，大家睇下咩排名啦。咁其實大家睇翻嗰個排名咧，都係除咗 Vincent 之外咧，都係 Toronto 第一係嘛？ 係啊，冇錯。 嗱，其實我頭先你講翻咧，你個 Greg Popovich 咧，今日出嚟咧，佢又潤啊 Kawhi 咧少少喎，佢話咧 ，Kawhi 雖然係一個 great player， 但 he's not a leader。 係啊， 佢咁講喎，咁講喎，跟住 Kawhi 再窒翻佢喎。呢個係一個 topic 嚟嘅喎。 點佢點講？ 總之 佢唔認同咯。 佢唔認同咧，定係咪先？總之 ，Big Corner 就開火先嘅，就話 Kawhi is not he may be a great player, he's a great player, but he's not a leader。咁大家覺得點咧？ Leader 其實佢好多時佢上一季都係第四個 quarter， 即係唔係上一季啦，佢不嬲第四個 quarter 佢都係攞波嗰人啦，係咪？即係其實如果你有翻個咁嘅 star 肯攞波、肯上籃、有 good work 做曬嘅話，咁其實我覺得應該係夠嘅。 係咯， 我覺得 pop 係葡萄啫， 係咯，葡萄啦， 明顯啊，葡萄 pop 啫， 係啦，係啦。跟住阿 pop， 可能你成日 Antonio 咧，你嗰個排名咁低，又肯定要賴佢啦，係咪先？係嘛？ 咁擺到明冇咗阿 Kawhi， 成日 Antonio 即刻衰曬。 係， 冇得講。 好啦，咁跟住啊，咁啊講風浪嘅排名啦，你個預測啦，朗瑞可以講先啦。 我揀 Toronto 啦，因為有 Kawhi 真係完全唔同嗰啲感覺，同佢同啊嗰個 point 加係邊 邊個？ 係， 夾得好。 嚇， 依 家 assist 全 NBA 第一， 係咁啊，第二我就揀 Milwaukee 啦，第三就 Celtics 其實我覺得今年真係打得差咗啦，Gordon Hayward 出翻嚟，哇！啲表現真係非常之差， 係啊，唔知點解，佢斷咗唔同啦， 係真係完全 你需要時間。 另外一個 player， 本來對好好嘅 expectation 啦。而家真係反應見到佢，好似攞平均攞十分，跟住六個籃板，跟住三個。 係咯，呢個數字可以講下啦，係咯，你繼續講。 咁非常之差，我覺得佢。咁所以我覺得佢今年攞唔到第一啦。咁第四咧就係Philadelphia 啦，跟住第五我係揀咗 Indiana。Indiana 有幾個players 都打得幾好啊，我覺得 so far。咁第六就揀 Detroit。Piston， 第七就 Orlando Magic， Magic 其實我覺得配搭都幾好啊，個 center 我好中意個 center， 我諗佢嘅而家 stat 係20分以上，再加十個籃板啊，係 咯，因為我應該可以講下啦，應該之後啦， 係咯，咁第八咧我就揀阿 Washington 啦，OK， 咁我就講我嗰個啦，其實我嗰個同紐瑞有好多個都係差唔多一樣嘅 ，OK， 咁第一。一定係 Toronto 啦，唔使講啦。但其實講第二 Celtic 嘅話咧，我覺得 Celtic 都覺得佢有機會上翻嚟嘅。咁因為你睇翻大家知道 Celtic 上季咁你打得咁好啦，咁其實你睇翻頭先你講翻呢個 Golden Hill 嘅數字咧，今季只得入得10分嘅啫。 係啦，10分我記得。 十分啦，同埋季初波士頓咧 ，Jason Tatum 嗰個氣勢係好強嘅。Jason Tatum 氣勢好強嘅，同埋啲三分係好勁嘅。但最近好似氣勢弱咗啲啦。同埋你睇返呢個好似嗱，你睇返佢嗰個 minute 嚟講呢，最主要呢始終都係打返呢個Kyrie Irving 同埋 Jason Tatum。OK,Gordon Hayward 呢打上場嘅時間呢係比較少啲嘅。 幾多分鐘 啊？26分鐘。 26分鐘。 少啦。算少啦。可能嗰個教練都起啦。 教練季初唔好扯得咁盡， 佢唔想只腳再衰翻 咯。係咯，唔想咁衰翻，可能佢嗰個 quality 個 value 都有啲跌嘅，佢嗰個價值都有跌啦。 梗係跌啦，一開波 high 咗只腳。 係啊，咁第三就 Milwaukee 啦，Milwaukee 就 Vincent 好中意啦。但係睇翻你啊，嗰個 Yanis 今季咧，大家可能 check 到個數字咧，就係咧，佢今年係直頭好似係冇射三分嘅。佢係三分係一間我一間你講嘅時候我 check 下啦。佢嗰三分係直頭係冇。是可以起手十 less than ten times 三分嘅全部入線， 要合立邦啊！ 係啦，係啦。咁啊，第四咧就76人啦。大家我諗佢都有機會攞翻呢個 home court advantage 嘅。第五呢隊真係 Piston Detroit 就真係好中意呢隊波，即係頭先都講啦 ，Blake Griffin 打得好啦。第六嘅就係 Indiana 啦 ，Indiana 佢排名都係應該係差唔多噶啦。個但係我覺得佢都應該追唔到 Bucks 同埋。七十人攞到個 home court 嘅，所以我都係覺得佢第六嘅。咁第七同第八咧，我同阿柳條都一樣嘅，都係 Magic 同埋Washington 嘅。咁我覺得 Washington 就係今季雖然打得差啫，但係佢有機會追翻嚟嘅。大家頭先都知啦，東岸係好甩屎㗎嘛。 講真啦，你求其贏翻兩場波，可能 一追翻嚟啦，係咯係咯係咯， 拉咩啲都係海軍鬥水兵。 同埋我覺得 Washington 嗰個 management 唔好咁快發出嗰啲，唔好咁快放棄，又要追邊個追邊個啊！你一追翻㗎嘛，就算睇東岸，就算Cleveland 都有機會上翻嚟嘅，真係咪先？ 唔係嘛， 即係我咁講啊，即係我想講啊，即係你東岸太屎啊，真係咪先？東岸好多隊都好好屎啊嘛。 但 Washington 而家打咗廿場，佢真係好差喎啲戰績。 係， 呢排你九年第十位啊？ 卅幾 percent 嘅應該係。 而家係睇翻先啦，而家睇翻戰績應該係好似係第十啊， 第十係啦。 咁啊，所以我就講翻我嗰個，其實我覺得稍微今季稍微失望，東岸嚟講係邁阿密稍微失望少少嘅，邁阿密應該係打得好啲嘅。 得啊，威帥好似打得好，其餘都冇乜表現啦，其他啲人咯。 好啦，咁跟住到阿蘇立明講啦。 咁我講下啦，就如果我預測今季呢個總決賽嘅戲碼啦，咁我覺得能夠同呢個 Golden State 能夠打到咧，起碼六場以上咧，只有兩隊嘅啫，一隊就 Toronto， 一隊咧就 Boston， 呢兩隊就可以同佢打到六場，同其他嘅都冇得打嘅，我覺得。所以咧，其實揀東岸就好容易啦，因為你有三隊咧就必入噶啦，呢個咧就係 Toronto 啦、Milwaukee 啦，同埋呢個Philadelphia。咁而家 Philadelphia 升呢咗之後，更加呢三強咧，其他都唔係對手噶啦。你見到佢哋啲 percentage 咧，其實都差有啲距離嘅。好似而家 Toronto 咧 ，so far 係輸咗四場，全個聯盟咧打得最好。 係，基本上上年都係 number one 嘅喎 ，end up 都係 number one first round 啊嘛。係， 所以基本而家 Toronto 係無敵咁滯嘅，即係佢連打西岸都打得好好嘅喎。即係琴日就打砌低咗個 Memphis 添啦，你人哋嗰個主場作客喎。咁所以我覺得咧，就 Toronto 咧呢個係膽嚟嘅。咁嘅 Milwaukee 同埋咧 Philadelphia 咧呢個兩隊咧都係必入㗎啦。咁Indiana 啦，因為其實上年其實佢嗰班球員咧個磨合得好好嘅，我覺得其實佢哋依隊波咧係都好穩定啦，所以咧 Indiana 啦 ，Detroit 啦 ，Detroit 上年差啲入唔到噶嘛， 係， 因為佢季中先至轉咗佢噶嘛， 俾 Griffin 轉翻嚟，係 啦係啦， 同埋有啲新球員， 係啦， 你記得 Detroit 係同呢個 Cripper make a trade 噶嘛， 係啦，啲球員季中先至過去噶嘛，所以佢最尾入唔到嘅，但係今季經過呢個磨合之後咧，我覺得 Detroit 係而家打得好咗好多嘅。所以 Detroit 入去東岸咧，playoff 係問題唔大嘅。咁跟住咧 ，Boston 啦 ，Boston 係打得好差嘅，好明顯咧，人才可能咧，上年有兩個傷咗啊，而家仲未磨合到，但係我諗慢慢會打翻上嚟嘅，因為佢哋隊波應該都係有實力嘅。咁就另外咧，我覺得係呢、這個Hornets 你冇揀係咪？ 冇 ，Hornets 今年係啦 ，Hornets 我覺得佢都我留意到佢咧，呢隊波其實初初冇乜期望嘅。但今年又 Tony Parker 打得唔錯喎，佢有第二春喎。 Kimber Walker 嘅 啦，所以咧 Kimber Walker 有一場打得攞唔 到萬分。咁啊，又 Parker 又可以穩定到佢哋啦，依個有啲經驗噶嘛，依個老將。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咧，Hornets 都有機會啦。Orlando 咧，我覺得其實因為佢整隊波其實係比較平均，大家就唔好有比較忽視依隊波。但係我覺得佢依隊波其實係有啲機會嘅。相對嚟講，我就冇揀 Miami 同埋依個 Washington。我覺得即係如果打落去咧，佢哋隊波而家散散地，有啲士氣唔係好好啊。而家譬如話 Miami 咁樣，即係就傷咗個主將啦， Wade 出翻嚟之後，上場攞35分啦。咁、但係其實都好明顯，其實對波仲爭啲。 如果你買一年，如果要靠 D Wade 嚟贏波，咁啊真係輸不食屎啦。 你靠佢35分都輸波。係 啊，係啊，係啊。佢唔可以場場都有30幾分噶嘛。 係啊。 咁頭先你講翻咧， 但係知唔知買一年個主將會傷到幾時啊？ 我唔知喎、 啊，系咯， 個主將係邊個？其實我真係冇 follow 買。 你係咪呢個 Gordon Dragic 係啊 ，Right Side 咧係嘛？ 係啊係啊嚇。 嗱，其實你講翻頭先 Washington 咧，而家係排第九嘅 ，Washington 排第九嘅。 OK， 係啦， 但係佢輸好多場喎，好似 佢贏8場輸12場， 咪係咯。 系啊， 同埋 都可以入到 playoff 啊， 都系 playoff， 因为头先都讲啦，如果入东岸入到球季后赛嘅球队咧，可能系有 losing record 都入到球球队嘅。 嗯 ，OK， 所以其实咧，你即系头先讲笑咁讲 ，Kevin 应该冇机会入到季后赛啊。咁但系 冇啊， 但系你真系嗰啲球队真系太屎啊嘛，真系。你去东岸排第九、排第十嘅都可以，如果去到去西岸排第九、排第十嘅，如果去到东岸嘅话， 都横扫啦，系。 咁啊，到阿 Vincent 讲啦。 第一，我就一定係買 Bucks 嘅。 係啊，你 Bucks 嘅 fans 啊。 因為我睇住佢成長，即係好似細路仔咁淋水慢慢大咁睇住。 哇！睇住佢茁壯， 睇住佢茁壯， 睇住佢大，睇住佢壞。 咁睇住佢地。咁我中意佢兩個後衞嘅。咁嗰個叫做 Malcolm 啦，同埋一個Blisson 係咪啊？ 仲有嗰個 Eric Blisson 就以前打 Skip 牌嘅。 嚇！佢兩個都射到三。 仲有個 Middleton 咧 ，Middleton 都勁啦。 Middleton 勁啦。佢四個主五個位置，咁你加埋 Book Lopez 啦， 係啦， 咁我好中意打到我嘅，即係 Book Lopez 就俾咗經驗俾各成隊添啦。咁第二位我好中意 Sixers， 我覺得 Sixers 係個 wild card 嚟嘅， 攞翻 Jimmy Butler， 係攞翻 Jimmy Butler 啦，阿 Ben Simmons 啦， 係 做咗 Embiid 啦，做咗 Embiid 同 Ben Simmons 兩個人 係做咗 Embiid 今年嘅數字就係 MVP 嘅 so far， 佢 係咩？ 係啊，好勁啊！ 好乸勁啊！真係佢兩個，如果真係， 我好似睇過一場，我覺得係打得唔好啦。我可能我睇咗場佢打得唔好啦。 嗱頭先講翻頭先講翻 Yonis 啦 ，Chris Sensation 嘅數字咧就係26.8、13個籃板、6個助攻。 係 啊， 都係 superstar 嘅 number。 哇！你三分衰啫嘛，三分得12% 啫嘛。 嗱，三分嘅話咧，就係、是。三分係12.5%。 係啊，但係嗰啲 field goal 勁。 佢咁話七嗰啲 field goal 好撚勁啊！ 但係佢球上籃好難，好難 球。罰球佢68。 佢大隻個立邦啊！ 係啊， 佢大隻立邦啊，同埋個手長個立邦啊， 係 好勁啊！佢一入攝咧兩步就上籃噶啦，好勁啊！ 佢我覺得佢係明日之星嚟嘅，佢立邦我接班人我講嘅。 唔係，如果佢練埋三分嘅話，冇得啦。 但係好難講嘅。 但係佢喺東岸就可以。可以 東岸玩曬㗎， 係啊！ 好 ，Vincent 仲有冇嘢補充啊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我覺得呢家左人 bit 又係打得好好啦，咁佢啲數字啊，好犀利嘅。冇得補充啦 ，Raptors 咁啊，我覺得佢都唔去得遠嘅。我覺得 Raptors 唔知點解好似有魔咒咁樣，即係第一 round 可能復跟住第二 round 希望啦。我覺得咁啊 ，Celtics 咧，我覺得第。依家就打得好差，我覺得佢應該最少第四名嘅。咁坦白講，五六七八九十，我求其揀嘅啫，因為成班垃圾嚟嘅真係，係咪先？係啊 ，Piston 咁樣個，我不嬲我都唔中意啊。 Griffin 嘅 毒瘤嚟嘅，我覺得佢啲打法咧，去到過去嘅話， 我想問你啊，佢毒瘤嘅級數係去到 Chris Paul 咁毒瘤啊，定係 嗱 Chris Paul 毒瘤應該係第九啦。即係第九級十級最衰啦，攞第十級就係卡米羅啦。咁我覺得佢都八九級，因為 佢邊度衰邊度， 因為佢啲打法好閪噶嘛，知唔知啊？成日都係咁樣攞背脊得佢嘅 pose 咁啊，攞都打法。 唔係佢今年就冇嘅，今年佢有多啲犯數入波嘅， 我冇睇過。 有多份數嘅真係， 佢有多份數嘅，佢成三分啊，佢助攻咧，助攻好啊， 有助攻，有 助攻好啊，係咯。 但我都鄙視佢嘅，都係咁啊！五六七八個球員， 呢啲完全係你個人嘅情感嚟嘅。 我好中意 Vince 個人情感嘅， 我覺得佢完全係對人唔係對事。 我聽係對事 嘅。五六七八咧就係球嚟揀嘅，坦白就係嚇係啊！咁我覺得 Magic 咁啊，我中意一個人啦，就係對人不對事。 係啦，你對人不對事嘅。 我中意嗰個 Jonathan Simmons 係 過咗 Magic， 我覺得呢個人咧。是一個好傳奇人物嚟嘅，佢由打 D 咧走咗出去 San Antonio Spurs， 咁 San Antonio Spurs 唔知乜唔要咧，我都唔係好明。咁過咗 Magic， 依家打得好差，佢嘅分數唔高，但我覺得呢個人咧 係唔錯嘅，所以我就係純粹因為呢個人所以揀咩出發。其實五六七八都冇乜分別啦，其實都係洗牌嚟嘅啫。咁啊，基本上頭係頭嗰四五隊睇得下之後，全部廢人嚟嘅。 係。 應該冇 upset 㗎啦，東岸如果係 退休嘅時候，即係又係啊！以前睇馬成啊，張基興話呢啲就係個海軍鬥水兵啊， 水鬥水， 睇就睇啦。 係啊 ，OK， 係啦。咁啊，大家頭先你頭先定頭先我哋之前嗰集咧有少少冇講嘅，係咩話題冇講啊？頭先我 Lakers 係啦 ，Keeper 都可以講多少少嘅。 Keeper 講下不如佢有 bench 啦，佢有 bench 全 NBA 入分最多嘅。 係咯，最多啦。其實 Keeper 今季最 surprise 最勁嗰兩個球員，我覺得係有幾個球員啦 ，Lou Williams 使講啦，即 係 你 Tobias Harris 啦，叫 Nalari 啦，同埋呢個Montrezl Harrell 啦 ，OK， 今日布班呢個歐洲嘅中鋒咧，佢秘密武器嚟噶嘛。雖然咧佢今季佢唔係每場出佢啦 ，Doc Rivers， 但出佢嘅時候咧，佢得分係籃底係無。 我覺得布班係我嚟對付 Golden State 嘅。因為布班佢唔使跳入樽嘅 嘢，係算唔算係好後生啊 ？Clippers 咧添，我冇點樣留意。 OK，Clippers 我睇佢哋打咧，又唔係好即係唔係 後生嘅。除咗一個果他之外，係打手一年之外咧，其他咧全部都係打其實全部我而家喺度睇緊咧，係打咗一至四年嘅啫。你睇下佢 Clippers 直頭揾嗰個 Rookie 打 Two Guard 嘅， 哇 ！Rookie 二號 係啦 ，Share Alexander， Share Alexander 啊嘛， 好乸勁， 係啊，佢得分勁啊 ，Jerry West 揀出嚟嘅， 佢真係，我真係 Jerry West 真係冇得講啊！即係佢真係佢有 人 之 手， 有加藤英神之手， 係 有神之眼啊，神之眼啊，佢係。 喂，但係咧，你唔好唔記得喎 ，Keeper 想同 Tobias Harris 續約喎，今個暑假 Tobias say no 喎。say no 啊， 打咁好， 佢嗰個 value， 佢個 value 高啊嘛，佢今年打得好啊， 佢而家成個 mini 落，打得好好啊，真係，佢啲 defense 好好。 嗱，你睇 Tobias Harris 同埋 Gallinari 咧兩個好難 match up 嘅，因為一個係六尺九，一個六尺十啊，兩個都可以射三分啊。OK， 同埋最近 Tobias Harris 嗰個三分係好勁嘅，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 Montrezl Harrell 咧 ，Montrezl 今年打得好勁啊 ，hustle 啊， 其實佢啲打呢啲波係可以自己揾食係嘛 ，Vincent。 係啊， 可以自己揾食，啲人唔會喂波俾佢，但係啲人喂咗佢自己都得分都。 佢啲保攬變單勁啊！ 係啊， 打到好似 Dennis Rodman 咁啊！ 係啊，就係佢嘅打法有少少 Dennis Rodman， 但係佢得分強，得分佢強過 Dennis Rodman。 Dennis Rodman 啊， 所以就睇翻，如果你 Laker 有呢 Montrezl Harrell 呢啲球員咧，咁 Laker 而家就撐咗呢球員。 實而不華咯。 係咯，佢咧就有少少同阿 DeAndre 就相反。 DeAndre 啊，直情係好似老過咁啊打波，即係好似今日跟隊啊過嚟，俾我打翻兩分鐘好嘛？成日話唔等 defend 都 點？喺條街度 pick up 翻嚟咁啊！ 係啊，我啱啱唔夠雲，你即係好想問我喂，打兩波㗎 ？defend 真係好，差兩板， 好似要總場咁樣係嘛？ 佢係打 pick up basketball 啊，係啊，咁啊 Lakers。 啊！你講啲卡啦，大家講你講啲卡，你幾個係咯？點啊？你覺得點啊？仲有咩可以講啊 ？Lakers 咧，我就覺得其實而家咧都係慢慢地嘅。頭先我都講過咧，就係話佢輸咗啲唔應該輸嘅比賽。係。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因為得呢個 LeBron James， 佢冇可能場場都入三十幾分。 唔係咯，冇可能嘅大佬啊！ 其實 可以叫佢啦。 佢琴日咁入得個十五分，咁俾人鬧飛起啦！今日喺啲報道，因為其實冇第二個穩定嘅得分手。 佢對期望大。 可以咁講，因為其實你見到其實 Brandon Ingram 咧，佢唔係一個射手啊，佢係好波，但佢唔係一個射手。 成日入攝，成日交掉。 係啦，咁基本上Lakers 係冇一個射手啊。佢而家竟然 KCP 咧連續兩場咧都係擺佢嚟咧，上Orlando 嗰場第四節啊，大部分時間 KCP 最近一兩場打得好少。 最尾輸就係話佢連續幾個三分咧，一分鐘裏面咧投失兩個三分，就輸咗場比賽。所以其實而家Lakers係有問題嘅。咁但係頭先大家都講啦，會唔會喺今季季中嘅時間咧，會做一啲嘅可能係 轉 會啦？你覺得會唔會個 trade 咧？你覺得？ 哇！我覺得我又唔贊成咁早而家 trade 但係如果 trade 嘅話咧，唯一一個好處就係出咗 KCP 嘅話，佢個湖人嘅今季個 rookie 嗰個咩啊？嗰、那個歐洲嗰個十號嗰個 rookie 叫咩名啊 ？Savi 咧，如果即係出咗 KCP 就Lupton 應該俾佢上場時間多啲。 但我覺得呢、這個哇真係好失望咯，對呢條仔。 唔係一個 Lupton 上得麻麻 ，Lupton 而家俾佢上場時間唔夠啊！真係你啱啱最近三四年先俾佢出啫喎。 即係因為 Lumon 其實睇佢冇乜辦法想出佢啫喎。如果唔係喎，湖人隊贏咗定多幾場，我諗都唔好出佢喎，係咪先？所以如果你吹咗 KCB 嘅話，可能會將佢個上場嘅時間 boost up。 你睇下標哥啊，都係我覺得係好差啦。我成日見親啊，射親都唔入嘅，甚至乎 B 波都唔入啊！真係哇，真係嚇咗跳啊！ 係咁要可能要俾佢上多幾場啦，先試下啦。 Suppose 佢係射手嚟噶嘛？ 係係係係， 但係佢季前賽打幾好喎。 但係投嗰幾場已經覺得哇，真係唔掂呢個人。defense 就差，個個都係可以過到去嘅。咁你點樣？你打到正 regular season， 你唔可以打到咁樣㗎。 好快講講啦，我好快我講一講咧，就 DeAndre Jordan 今年嗰個數字啦，係嘛？佢係 field goal 62.7，罰球知幾多？78啦。 哇！ 慢慢跌落嚟㗎嘛。 跌咗少少啊。 喺度明星 Don River 啦。 我見到 Don James 喎。 唔係佢真係呢個 Blake Griffin 同埋多，淨係除咗呢、這個。Chris Paul 之外咧，一走咗離開咗 Keep 就大家都真係打得好好啊！ 係啊 ，Dorival 下運啊，今年其實 係啦。咁你跟住講翻 Nick 頭先，你話 Nick 點跟住點啊？ 即係我哋季中會唔會需要有啲 係 轉會 啊？ 係啦，咁你點睇咧？ 我覺得暫時唔想住啦，除非你退到一月啦，一月或者二月啦。 但係好明顯，其實佢今年嘅目標咧 ，Nick 就係唔係攞冠軍噶嘛？即係過咗第一輪咧，就已經當佢贏嘅。但而家其實我有啲隱憂就係咧，其實依隊波咧，慢慢打落去咧，你見到咧 ，Magic Johnson 其實係想贏嘅， 係啊， 即係佢覺得我係有機會。 頭先我上一集都講， 至少可以去到 playoff 嘅，係啊，我係都係唔係咁簡單嘅。 頭先我上， 我係覺得係有機會入，可能係西岸嘅決賽添嘅。 係，佢根本就想講係 啦。所以咧，佢見到如果咧再啲 Kiss 咧喺嚟緊咧，依個禮拜咧再輸多兩三場咧。我唔排除咧，佢有啲嘢動作咧。 其實我覺得咧，佢湖人隊打最差嘅嗰個防守，頭先我哋之前上一集都講啦，係細四分領先俾人追翻嘅。嗰個係主要嘅問題。如果次要，我覺得係三分都係 冇射手啊， 都係冇射手。但係主要嘅問題都係防守，都係好似冇咗一個。 射方啊，狂速啊， 狂速啊，主要冇咗一個好似 keeper， 唔係一定要 keeper 嗰個 Montrezl Harrell， 或者有啲好似防守專家。其實呢個 Lance Stephenson 防守都好嘅，但係佢身材太矮啦。一定有一個打二號、三號或者四號位嘅防守嘅球員，有翻你六尺幾，咁你可以防守到多一個 position 啊嘛，即多一個。 同埋啲 defense 嘅 rotation 都唔好，好多時佢哋都係俾人哋中間拼，係冇人防守嘅，得一個兩個咁樣。你睇下 keeper 啲兩三個喺嗰度喎，打到好似間歇喺 Boston 嗰三個巨頭嗰啲 defense。 同埋你講 keeper 咧，就贊助 Drew West 嘛，因為佢 drop keeper 對對波而家好多嘅球員咧都可以打 modern 一個位置，不打二號、三號、四號位噶嘛。Montrezl Harrell 可以 ，Montrezl Harrell 可以隔五號位噶嘛。 得， 係啊，得啊。啊、跟住 Tobias Harris 同埋 Gallinari 都係有六尺九、六尺十啊嘛，都可以防守，即係 match 會比較好啲啦，係嘛？ 爭好遠啦，起碼唔會俾人屈。好似你同 KD 打嘅話， 唔會 mismatch 啊， 起碼會 KD 咁樣高你成尺咁先幫你。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始終都係防守啦。你個射三分，佢可以揾到射手翻嚟嘅啫。但係今日最新嘅消息就係 Keith 已經吹走咗 Kyle Korver， 係啊， 吹咗邊隊話？吹咗係去 Utah 攞攞咗張 pick 翻嚟， 係啦。 咁如果射手嗰啲其實都唔係太難嘅， 冇撚用㗎，佢咁撚慢， 係咯。 佢真係啲邊度空曬咁樣射都得㗎，係。 佢今年都冇乜上場機會啦，好似。 今年可能佢打 Kevin 就都有，但係其實佢都係 啲分好似唔係冇。 係咯，六分啊，幾分兩三分嘅。 係係係。咁但係如果拎下之外，仲大家仲有咩覺得有咩要去改善嘅咧？ 咁我問你啦，你話季中如果要換人，換啲邊啲過嚟咧？點樣換法咧？你覺得？ 我要睇下佢個 Magic 雙人想點喎？如果想話佢將佢個季後賽，如果季後賽個排名想打入啲嘅話，咁佢始終都係 Magic 雙人即係講最後一樣嘢就係話你要留翻啲錢啊嘛。所以佢只不過簽嗰啲一 好多都 係 一年 貨仔球員，咪最好就攞翻啲 draft pick 翻嚟咯。 咁嗱，而家咧好大機會咧，就將 Brandon Ingram 啦。KCP 啦 ，Lonzo Ball 呢三個咧就可以喺季中裏邊去換嘅。 KCP 我唔知道有冇新聞話想 trade 佢咧，我聽到嘅就係 Lonzo Ball 一定啦，第二就係 Brandon Ingram 啦，可能加埋 Kyle Kuzma。我聽新聞就係呢三個，但係 Kyle Kuzma 可能係最後嗰個。 唔係，頭先你講嗰幾個咧 ，KCP 只不過愣住嘅啫，啲球隊唔想要佢嘅，即係只話我一定要其嗰四個頭先你講嗰個。Josh Hart、Lonzo Ball、Brandon Ingram、Kyle Kuzma 嗰啲係籌碼嚟嘅，但係咧，如果你話 哎呀，我要唔夠喎，俾冧埋 KCP 即係搭豬頭骨咁咯。 點解我話 KCP 因為打得唔夠咯，打十分鐘十零分鐘咁覺得太少啦，對呢個球員嚟講。所以如果你係打得唔打佢打得唔多，不如吹走佢啦。係 啦，同埋佢射三分嘅表現就差啊嘛， 差咗上。 你睇翻佢數字誒，係差上上年差好遠噶嘛。 嗯。 係啦，咁其實所以我覺得你話要 trade 對視乎啦，俾佢上上點啦。 吹邊個咧？ 吹邊個啊？ 我而家已經有新聞講，又開始講啦，話想Kevin Durant 嚟 Lick 啊嘛，話好大機會，但係 off season 啦。 係， 咁你唔知道會唔會吹走？ 我覺得成日喺度鳩講，又話 KD 啊，又話 Anthony Davis 啊， 咁快 又話 Kawhi 喺度鳩喺度講，我都討厭。其實根本你湖人隊你想要點先？你一定要係幫 LeBron James 喺佢身邊 build up 一隊球勁嘅球隊啊嘛。係咪先？你其實LeBron James， 你揾翻一個有份量嘅 All Star 嚟，都可以贏到好多場啦。都起碼 應該係 有啲經驗嘅，唔使一定要話去到 Max 嘅。咁有 Max 位唔知好咩係咪先？ 但係而家最近傳得最多就係 Washington 啊嘛， 係 Washington Bill 會 之前我哋上一集講啦， 係啦， 但係冇可能噶嘛，因為頭先我 check 翻 Washington 嘅話，頭先貴米後都講蘇美 清 啦， 係 咯， 冇曬子彈 啦，係啊，冇曬子彈啊嘛，佢留子彈啊嘛而家咁所以要睇翻，我諗佢即係除非你話有啲球員真係佢係好想要，但係都一年貨仔嘅，可以幫助佢季後賽入到嘅，打好成績嘅話，或者喺嗰個季後賽嘅排名會高啲嘅，咁有機會啫，係嘛？同埋你湖人隊呢一樣嘢就係話咧，你睇翻 NBA 好多球隊咧，佢缺少一個好有技術型嘅中鋒啊。 咁我問呢個問題啦，咁你要唔要 Anthony 咧？ Carmelo 梗係唔要啦， 因為有人話嘛，而家就差個第二得分手啊 嘛。係咯， 但係其實佢係仲有用噶嘛。即係如果而家爭佢擺落嚟又平平地，你覺得要唔要佢咧？ 但係佢防守 liability 嚟喎。 係啊 ，OK， 少失佢失蹤啊。 咩資通常唔會咁撚戇鳩啦？ 應該唔會 啊。係咯，所以我覺得真係唔好簽名，唔好玩呢樣嘢啦。 開頭佢walk out 嘅時候咧。咁有新聞話Lakers 有打電話俾佢，但係佢冇接到。 嗯， 我聽到最多啊，佢特登唔接。 喂，但係Carmelo Anthony 佢就算打 Lakers 都唔一定 guarantee 佢上場時間好多嘅喎。 廿十零分鐘啊，我諗得都。 佢要接受呢樣嘢喎，大佬。同埋可能你睇翻 Carmelo， 可能到而家都唔係好接受佢係要 come off the bench 喎。佢當時自己仲係打 New York 定係打 Denver 嗰時喎。咁啊，所以佢要接受呢樣嘢啦。視乎佢咯。 包袱好重啊。 係咯。咁你仲有咩想講咧？ 我冇啦，你啊？ 係咯，咁啊，今集就講到差唔多啦。大家可以覺得嚇，我哋可以四月翻嚟咧，再睇翻大家嘅排名係點啦。可以再唔使四月或者二月啦。 All Star 嘅時候， 係咯 ，All Star 嘅時候，係咯。好啦 ，OK， 今集講到差唔多。 OK， 好，拜拜。 Hello， 歡迎收睇現執完未先？咁現場有我 Terry 啦，咁仲有我哋其他嘉賓， 有 Alex、 Keith。 好 上次就之前講個愛情啦，咁愛情延伸落去，咁就到結婚家庭噶咯噃。 嗯 咁或者你兩個講咧，因為你兩個鄭重講明佢兩個係單身未婚。 係啦， 即 係冇乜經驗喎。 唔係咁嗱，冇經驗譬如話，你可以諗，即係譬如你幻想一下，譬如冇幻想，即係你預計 身邊朋友啦， 身邊朋友即係身邊朋友結婚嗱，或者譬如啦，你諗住第時你結婚，你將來面對到啲咩壓力咧？一定結婚一定係實有壓力存在嘅， 一定結婚幾個朋友。如果同老婆吵鬧交，就一定揾揾個兄弟出嚟，一定要留翻幾個好兄弟。O K， 呢啲隨時可能會搞掂。 嗱，你唔好嚟，總之揾地方匿，一定個好兄弟屋企啦。咁呢啲一定要識嘅。 咁可能你屋企都會係避難所噶咯。 一定會㗎， 即係我屋企埋大啲啊。 咁瞓廳得㗎，瞓廳得。 咁我不如轉咗 AIB 做一個啦。 你應該要咁做啦，唔應該睇風水啊！你呢啲事經常發生嘅，你一定會。 唔係咁你咁啊！我都做個朋友，咁佢鬧佢同老婆鬧交，我都聽佢呻啦，一樣道理啫。 咁你聽到佢呻嘅時候，你覺得佢哋呻或者係因咩事會呻啊？或者 通常都小事，小事摩擦，生活一齊住啲摩擦咧，小事通常都小事多，即係過得幾日啊，一個禮拜冇事噶啦。 我床頭打架床 係啊，啲小事嗰啲啦嚇。 咩？有啲咩？ 多數都係鬧交，都係其實都係又係小事咯，即係都冇乜話。即係點講咧？即係都係咯，都係小事都。 咁即係其實某程度上話，結咗婚之後會因小事嘈交多。 好喂，好會，一定會。 咁點解如果開波結婚前拍拖之前，赤赤裸裸咁講清楚咧？因為我嗰陣時我嗱， 我結我拍拖嗰時候，我都係一開波我未心得，我講後事呢啲嘢，你受一受到受唔到，大家唔好唔拖拖去打嘅時候，我一係就掟曬。 呢個小先少人後君子咧，唔係個個老婆都受。 即係你，譬如話去到大家，你急住揾伴侶，即係想拍拖或者咩時候，咁其實我覺得啲客户比我弱啲。大家你 expect 底線，你係咁嘅人，咁我都接受到嘅。咁第時發生咩摩擦，你唔好拗啊！即係等同你買件貨品 list 曬所有嘢出嚟。 唔係第一個問題，我當你寫簽過咗合約，都有啲嘢係合約冇寫嘅，始終你都係會有 錯要， 係一定會嘅。OK， 你話 睇唔到嘅，睇張紙上面有啲細字咧咁啊。 係可能重要，可能避開咗已經。你講睇到唔講到唔明，但係啲細字始終你都明唔到，都係有少拗叫，可能會冇咁嚴重啦。佢我聽邊個話啲啊？ 系 咯，咁你啦， 我就覺得我結咗婚啦，咁我覺得婚後嘅家庭係一個喺一個另一個人生嘅一個階段嚟嘅，因為你由兩個其實背景唔同嘅人要走埋一齊，其實係一定有摩擦嘅，你冇可能完全偷偷拍嘅，呢個係一個不變嘅定律嚟嘅呢個嘢。咁係一個好一個磨練俾你點樣去學組織一個家庭咯。你同佢嘅婚姻，即係當然有兒女啊咁樣，或者要學識點同一個你完全南緣北竅唔同嘅人相處咯。咁你唔會揾一個同你一模一樣噶嘛？嗰個咪對住塊鏡嘅啫，冇乜嘢可能一模一樣。 識到有個 friend 係咁噶。但我最多都是散咗啫咩？ 但問題是你 知你你最吉個方就最多散咗啊！ 好似你同你太太咁樣，你太太比較文靜，你因為你係做睇風水啦，咁你梗係多嘢講啦。咁你唔會係一粒一突嘅， 一定一定。 好似我咁，我本身我都會多嘢講。我太太其實係一個比較唔太懂得講嘢應家姐應酬嘅人。咁即係好多時係呢個配合，遠遠都係一個一粒一突嘅一個交配嚟。在你呢個家庭呢、這個屋企裏邊，會係一個特別嘅化學作用嚟，好特別嘅呢個嘢。咁 會唔會有壓力？ 互補喎、啊，其實互補喎、啊。其實可以互補喎、啊， 就係互補。 但係呢個如果係互補，其實同即係玄學上陰陽就叫陰陽平衡啦，陰陽互補。 係啦，其實夫妻嘅講用家庭夫妻咧，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你哋兩以後唯一一個嘅配合嚟嘅呢個。咁變相咗你話壓力其實會有嘅，因為當你面對家庭，你變咗就係你脱離咗你原先嘅父母，咁你就會獨立去面對呢、這個，你要維係呢個家庭。當然啦，現實裏面有錢啊，有 錢我哋走唔甩啦， 呢個你走唔甩嘅呢個。 錢啊，工作壓力啊， 工作啊，或者你同佢相處日子耐咗，好多時壞習慣啊，你同佢拍拖結婚前見唔到缺點就會浮出嚟嘅。咁所以我上次咁愛情有啲嘢成日會盲目嘅，但係就嗰啲盲目就其實 唔係，因為腎上腺遮咗你哋嘅 盲目。咁但係問題始終家庭裏面你等少不免嘅，人難免有缺點，但係你就要學識一樣就係你嘅梗有點樣包容。咁你能夠點樣包容佢缺點，去欣賞佢嘅優點？其實好多時好多家庭好多糾紛都係因為佢將個缺點放大咗。但是人不會完全有那麼多缺點，如果你有那麼多缺點結婚更加不會結婚，是不是？你當然看到他的優點，即是要學識一樣，就是究竟你怎樣在從中裡面欣賞他的優點，你包容他的缺點，要進化一點，就是你怎樣可以欣賞他的缺點， 然後就 哇欣賞缺點好 改變了。這個 好高難度，欣賞缺點 這樣很多女性很喜歡做，就是將見到男性某個缺點後就將它改走它， 就是其實一件事，就是說你改過一個人其實很難，因為天生或者他做了幾十年人有些人你不可能一下子改，就是你只可以慢慢分途佢去減少或者去 減少 長方向， 是減少佢。 但是很多時候有女性或者男性都意圖妄想去將他某一些我看不好的東西想他改，現在你我老婆我老公我現在要你改就改了，突然間有一道很突然間很秦始皇 的，即是給時間他 很秦始皇的， 即是給個時間 timing 可能很短 其實他會覺得時間改動不是問題，你要改你跟我快點改， 即是他覺得是你是屬於我的，我見你是 belong to me 的東西，那我就 control 你 了。即你用 control 就可能比較兇狠一點，或者他會有個 expectation 有個期望，就是說或者有個指望，就是 你要改啦，嚇呢啲嘢做，我哋結婚就有啲嘢就唔可以咁樣。 唔可以再咁啦，唔可以好以前咁噶啦。 好似咁樣啦，即係有好多時男女之間都有呢種心態喺度。但係我覺得就話總之個家庭不外乎就係你應該要都係同一樣嘢溝通，但係你要學識點樣。除了欣賞他缺點之外，包容的當然是，你能夠再升華一點，你欣賞他缺點，其實缺點你會覺得是不是壞事，有什麼好欣賞呢？其實可能是一種樂趣來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有個缺點令你可以看到有些東西，你會 alert 住自己，你欣賞他缺點，不是即是你 看回自己， 可能看回自己，或者看回到一些事，你會希望可以能夠從中裡面大家共同去度過一些時間。因為他可能因為他某些性格上的缺陷令到很多事有問題，但問題那個可能不是一件壞事，即是如果你講爛都曬放火，不要講那些啊， 即是你普通的，譬如可能是譬如 他洗錢， 或者可能譬如 佢做嘢懶閒啊，或者佢優柔寡斷啊，或者佢會係一啲譬如佢負到懶尾啊。 其實會唔會另外一個角度睇係一個某程度一個優點？ 嗱，所以就話你點樣去欣賞缺點，繼而變成 唔同角度睇啊。 所以你無非都想同佢嘅人生開心啲，點解你唔會將嗰件事睇得唔好用樂觀？你換一個角度去睇，其實缺點同優點其實咪咪嚟講 一線之差， 一線之差啦。你喺元好裏面， 我哋應該係就係一件事冇好冇壞， 冇好壞冇壞嚇。 咁你睇你點？ 你點樣睇啊？你點樣去覺得嗰件事佢係做緊啲乜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都好在乎嗰個人點樣能夠對個配偶呢、這個家庭裏面去放入呢份眼光同埋心情喺入邊咯。因為你能夠好似頭先我話齋，你能夠連佢嘅優連個缺點你都欣賞埋，而大家一齊去行嘅，其實嗰件事其實變得，我覺得會係美好嘅。即係佢真正唔好太極端啦。咁有啲嘢你能夠做到，或者佢其實深刻對方久而久之會知嘅。因為始終你兩個係一個心靈交通嘅一個一體，咁你有啲嘢佢覺得有壓力啦，或者會點樣啦？其實對方會知嘅，佢會自省地開始慢慢盡量去改變，或者去遷就你。所以用遷就就話希望會改變到那個 situation 不要太過差，咁其實是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兩方面都要知道有啲嘢到某個點要大家要記住要拎出嚟講啊，唔好話收收埋埋啊咁樣。這個我覺得呢個家庭裏面個壓力就係來住好多大家都揞住唔講，或者揞住覺得呢件事你知自己知得㗎啦，但係你明㗎啦咁樣。但係有時。男人咧，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女性嘅結咗婚之後咧，女性係比較理性嘅，好多時佢睇得嚴重。所以點解咧？管家咧，通常係女性唔係男人嘅。 咁啊係， 嗱你有經歷啦，我都有經驗嘅。 咁我唔係，我記得我唔係管家。 是核數師，核數師，你盤數喺佢度嘅。咁即係有時會睇得可能女性比較成熟啊，男性仲可能有時到我哋年紀仲可能會好大男孩啊，或者仲可能會好中意有啲嗰啲叫做玩樂嘅心態。 會唔會係因為平時做嘢太過衝，太過表面做，即係俾人太外在感覺太過獨立，翻到屋企想有個保護， 其實係 想有俾個小朋友心態出嚟。 其實係男性比較偏，即係當然我講有部分啦，好似我咁，我就偏向比較會係樂觀樂天型，同埋會有少少同大細路啲嘅。咁變咗對方嗰個就會要唔可以一齊大細路就攋嘢㗎啦嘛，咁變咗佢本身個性格就覺得佢會喺屋企會處理好理性嘅嘢，咁啲壓力來自就係、佢會話我啦，佢又吉我啦，佢又唔俾我做啲乜嘢㗎啦，咁跟住佢又會你做咩啲嗱好正常會講屋企你做咩男人啦，你做咩唔拎廁所板啊？又講啲嘢啦，呢樣我同你都冇知你老婆啦，即係有咁啊，你冇切牙膏點啊，即係。好多時呢啲嘢都會喺你，就算同居或者你拍拖都唔會出現，因為你未能夠會有呢。但係嗰個壓力，有啲人覺得好大壓力，因為我平時唔係咁樣做嘢我係中意啊。平時點解我媽執我手尾？你做我老婆，你執我手尾，即係你 expect 嗰樣嘢，你會有啲叫唔同嘅。那個阿媽佢可以由細同你換屎圈換到大，你瀨屎都同你揾，但你老婆唔係噶嘛？ 唔一定啦， 老婆叫你食屎啦咁樣，或者你老公叫你食屎啦咁樣。但係個家庭變咗就一定要有一個融洽，同埋大家要識得要去睇呢件事，究竟你當中你扮演一個乜嘢角色？ 你點樣去兑換翻你呢個角色，去一齊去共同創造呢一個空間、呢、這個家裏邊一個共同角色咯。咁係學問嚟嘅，我覺得係學問。你話有壓力係有，因為你平時唔係咁樣，佢突然間機吉吉，其實你多嗱開頭唔多，久而久之你會覺得開始煩啦，開始繼而嗌交啦， 就有摩擦啦， 就有摩擦啦。 但不過呢樣嘢都係處局限於兩個人自己出嚟做，即係自己出嚟組織家庭啦、搬出咁啦。咁另延伸有另外一個可能性，或者遲啲你兩個可能會面對，或者唔知有冇機會啦。咁譬如話。兩方家庭插手去管一件， 哦咁 呢樣嘢，呢啲其實好 成日 發生嘅。 呢樣嘢 係呢樣嘢， 呢個亦都係呢個另一個壓力喎，都涉及家庭嘅。 因為咧，通常呢啲情況咧，我其實呢啲我就同太太有共識嘅。咁、咧有啲嘢咧，我哋先説合君子。講到明有啲嘢咧，你要識得點樣令到你對個呢個你有對個係一個主導權嘅。主導權即係話你要令到嗰個細路仔。乜嘢都係以你為先，咁變咗爺爺嫲嫲或者婆婆公公一定係愛錫嘅，有少不免噶啦。如果嗱當然唔係講佢對翻你兩個，即係外父外母或者對女婿啊、對新抱啲，我通常咧摩擦咧，通常會喺翻一個孫嗰度嘅，喺個教學方面，成日都會嗰度我唔使咁樣啦，誒嗰時我都咁樣湊大個仔噶啦，乜你咁樣湊啊咁樣嚟啦，係邊個？你咁唔得噶啦，嚟啦孫孫啦，唔好鬧得啦，阿嫲啊咁樣。好多時咧，呢啲咧好似好小事咁，但係往往都係大家會有拗撬嘅動機，就係、你點樣識得喺兒女方面，你自己先做父母，要令到佢有一個主導，或者你細路仔點樣以你為先。當一切你知道佢一切以你為先，咁側邊嘅爺爺嫲嫲或者公婆咧，就知道呢個孫係有先要以爸爸媽媽為先嘅。有咩嘢你都問，佢一定會問。譬如我就係咁樣，佢有乜嘢譬如佢有買糖，咁佢話可以問個媽先，阿媽唔俾我食嘅。我見佢更有一樣嘢就係話，我有個朋友個家長就係話，佢個仔話我唔買支筆俾佢，佢我唔可以要，你俾支筆我媽將我屋企全部抌曬，你一定要經過佢同意。呢個你話好 harsh， 但係呢個係一個對教仔未來嘅教就係、咩叫規矩，規規矩矩有始有終，同埋你點樣可以令到佢令到人哋覺得。佢係有respect 嘅，或者有一個叫做有個中心思想，就係知道佢凡事應該清楚做緊乜嘢，唔係話你俾我就要。當然我婆婆嫲嫲點樣唔緊要啦，但係都要養成一個種習慣，就係喺細路仔裏邊，你點樣令到佢個世界裏邊有一個基礎，你點樣教到佢有呢個根基喺度，凡事都要三思要諗，唔可以有嗰啲嘢唔係話要就要。你要 respect， 因為到你十八歲之後，好多時都講你出咗去之後，你就個規矩，你究竟喺中心喺邊度咧？係，所以好多時家庭裏邊都好多時喺個細路咧都會有教學方面，尤其咧當一個兩個唔同嘅人咧，唔知唔講爸爸媽媽兩父母或者你自己教仔女啦，你未有細路啦，我就會要同太太一定要有好多溝通，我就會我個仔就會覺得凡事食飯咧乜嘢，佢問阿媽。但係買嘢玩咧，就揾我。 即係通常分工。 通常你會有，你會扮，你要識得同太太或者另一半要設定一個角色，你要做啲乜嘢。但係當有好緊要嘅時咧，大家要有一條心，就對住話有啲嘢我唔，佢譬如佢鬧緊啊細路嗰時教緊你，你唔好行啊，算啦，你唔得，你要睇情況照，一定要俾個情況就睇到佢爸爸唔能夠咁樣企喺邊，或者媽媽你。唔會無啦啦你走，你有一定要知道發生咩事，即係呢個就要兩方面嗰個壓力係點樣可以共同去面對啲細路仔個教學，又係一個好深奧嘅一個學問嚟。 但不過你呢個就係淨係兩公婆之間啫，咁譬如話咁啊咁鬧緊個仔，咁然後阿爺阿嫲就走嚟阻你，就算啦呢下就 所以呢下就會好強硬咁樣同佢講，我教仔你唔好過嚟。但你好似話玩咁唔禮貌咧？咁唔識爸爸， 即然後個家長都會覺得你 先生合君子，依一定要先生合君子，因為你會話佢中壞咗，係咪你嚟救？都個波都喺我度嘅喎。你爸爸爺爺嫲嫲，你唔係同我住，你咁過嚟玩，你係過癮啫。你可以唔使負責任啊。到時你教壞咗佢，咁 到時又話先炸你喎。 我係面對嘅喎。 咁啊 係，你唔好忘記喎。即你要俾佢好明白呢樣嘢，但係我覺得講清楚。 早啲講定，其實唔係一件壞事。等大家父母心裏冇有一個心態知道，哦，佢要咁樣嘅，我唔好理啦。好似我媽媽咁樣咧，我哋教仔咧，佢唔會多加插嘴嘅。就算我外母都唔會多插嘴，因為呢個係你家庭，你俾佢知道呢個係你要點樣去教育你嘅子女係你嘅方法。我過嚟可能會污染咗你嘅方法，或者會害咗你哋，所以佢哋好清楚就係咩，即係簡講清楚係一件好事。點解咧？等嗰啲所謂爺爺嫲，唔好話所啲，即係當爺爺嫲、公公婆婆，唔會有一個太大嘅抱有太大嘅喜樂，或者唔會喜樂，一個 expectation 話我點樣湊個孫，點點，等佢知道哦，原來凡事佢都有個規矩。其實長遠嚟講係對個細路仔好，但係好多爺嫲梗係唔知道嘅嘢。佢住喺香港，今年過嚟喎，你叫佢咁樣講，佢梗係同你死過啦。 唔好話搞唔搞，轉咗香港就算轉。同屋檐下啲嘢 都會咁樣， 都會咁樣啦。 咁當然啦，咁爺爺嫲嫲統上格度咧，對個孫零舍包容，即好似我咁樣， 一定錫嘅， 一定錫嘅。我始終都係佢會講啦，唔使驚，你阿爸阿嫲買俾你，我阿嫲買俾你，或者爺爺買。 係啊， 嗰時咧我成日都會咁 啊。咁但係你呢方面一有呢啲情況咧，你都要教導嗰個細路仔話呢樣嘢係嫲嫲爺爺錫，你要接受佢愛你。但係問題某程度上你要知道邊個係同你最後要。有個規矩嘅，定下呢個規矩嘅，等佢知道我凡事都有翻個中心點喺邊度。即係呢個嘢係難嘅，因為其實有啲爸爸媽媽，我哋爸爸媽媽未必個個明白㗎，覺得 冇話咩對上一輩嗰啲全部咩啦， 都唔會㗎。佢係對 教育方式唔一樣喎，以前就係、是、以前睇唔明嘅，依家就靠把口講嘅。 你就靠把口，而家係點講？譬如話，好多時係佢會覺得我做阿爺阿嫲，我而家做重，我做曬，即係。我主導權仲喺我度， 會嘅。 會擴張我點教我點樣對我孫，你唔準， 都 即係你做任何嘢，你都 都有呢啲㗎。 所以其實某程度咁，我覺得啦，其實你做得人哋阿爺阿嫲阿公阿婆去到嗰個 level， 即係嗰個位置啦嚇，其實盡可能就唔好插手去人哋家庭嘅事。 即係其實放權咯， 即係其實釋放。 釋放權嘅意思 係？即係係釋放權翻俾翻你自你自己個仔女咯，你自己仔女做咩都好，佢哋嘅事。佢點樣教個仔都係事，你阿爺阿嫲嘅位就你做先得，冇人唔好太過分，或者你個仔女嗰兩公婆發生咩事都唔好加插把口落去搞我成件事，因為隨時你真係阿爺阿嫲唔知頭唔知路，一個小動作唔小就真係搞到人哋兩公婆分。 會啊！ 呢度就勸喻嗰啲年輕嘅夫婦就自己要多多警惕啦，呢個 係啊，同埋做阿爺阿嫲啲都要適時用砌粗嘢啊，該插手可以插手，唔該插手就唔好啦，插手 寧願做一個人見人個老人家，定佢做一個人憎鬼厭嘅老人家咧。 真係冇一個老人家都想自己仔女再結多次婚嘅，真除非你好幸收收啲利是 咧。佢好想睇下第二個係點樣嘅，冇咁變態嘅，冇變態嘅。好啦，咁我哋今日講家庭嘅就 到呢度 啦。咁啊，下次咧同大家傾， 再傾第二個， 好嗎 ？OK， 好，拜 拜。 即係咧，我覺得咧，應該阿 Linda 咧，你只要即係咧，呢係一個消費力啦。你只要你即係有個一個生意差唔多，一個特許經營咧，你根本就冇得輸。 就自己創立咗自己嘅品牌， 冇錯。 I like my body hot. About once a week. Atlanta 最出名的一個其中一個 restaurant， 每人的排隊咧，由依家五點半開始咧，就排到成差不多11:00嘅。 咁樣先原汁原味。呢個咧就係第五個 season 咧嘅 terminus。 Terminus，you know both change a lot，you know from the beginning。 Yes。 Especially the Carol and Maggie。 嗱，你嘅高度你擺喺嗰度咧，基本上一個兩歲小朋友嘅高度嚟嘅。嚇！基本上咧，由朝頭早咧開到夜晚咧，都係咁樣嘅奇景嘅。係。佢依個咧，即係 Atlanta 咧，依個商業啦，基本上嗰個發展嘅潛力咧，非常非常之大。 对啊， 好啊，希望你喜欢 Atlanta 啦， 是， 好啊，谢谢您， 谢谢您。